他颁布了一道命令，下令凡是建文帝时代执行的各项规章制度与朱元璋的成立有不同的，全部废除，以老祖宗惩罚为准。这倒不是因为朱元璋的惩罚好用，只是朱棣呢，要想获得众人的承认，必须先借用一下死去老爹的威名，表明自己才是真正领悟太祖治国精神的人。第二，他命令属下重新修订《太祖实录》。此书啊，已经由建文帝修过一次，但很明显，第一版并不符合朱棣的要求。他需要一个更为显赫的出身，因为类似朱元璋那样白手起家打天下，开口就是我本怀幼不依，摆出一副天不怕地不怕那一套已经行不通了。这个世界上本来啊，就没有人愿意做叫花子，于是呢，这个亲生的母亲被朱棣扔在了脑后，马皇后成为了他的嫡母，就是亲生母亲。关于这个问题啊，我们在后边还会详细的叙说。此外呢，这个朱棣他还只是手下在实录中加入了大量的小说笔法去描写，像什么朱元璋生前曾反复训斥朱标和朱允文，总是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而对这个朱棣却总是赞赏有加，一看到朱棣就满面笑容，十分高兴，甚至啊，在他死前还反复询问朱棣的下落，并有意呢把皇位传给朱棣。但是由于这个奸诈的朱允文等人的阴谋行为，合法的继承人朱棣并没有接到朱元璋这一指示，于是本该属于朱棣的皇位被无耻地剥夺了。这些内容读来，不仅让人在极度痛恨朱允文等奸邪小人之余，对朱棣终于能夺得本就属于自己的皇位感到欣慰，并感叹正义终究取得了胜利，好人呐，就是有好报的。当朱棣最终完成这两项工作时，他着实的松了口气，不利于自己的言论终于被删除了。无数年后，这场靖难战争将被冠以正义的名号是广为流传，但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人之一，朱棣心里很明白，在那些篡改过的地方原本写着历史的真实。他把自己的父亲从坟墓里拖了出来，重新装扮一番，以证明自己的当之无愧。历史证明朱棣时代，他没有能够欺骗自己，也没有能够骗到后来的人，因为真正的实笔并不是史官手下的毛笔，而是人心。自欺欺人也好，自我安慰也好，毕竟皇位才是最现实的。在处理好继位的合法性问题后，下一步啊，就是打赏功臣，这可是极为重要的一步啊。虽然历来皇帝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大业已成后的功臣，但这些人毕竟在皇帝的大业中投入了大量的资本，持有股份，到了分红的时候把他们踢到一边，这个是不好收场的。毕竟任何董事局都不可能是董事长一个人说了算。那么这里呢，也介绍一下明朝的封赏制度。大家在这个电视中啊，经常看到这个皇帝赏赐大臣的镜头啊，动不动就是赏银1000两， 然后呢，一个太监就拿着这么一个放满银两的盘子，走到了大臣面前。这个大臣谢恩后是拿钱回家，大致过程呢也是如此。但很多时候，这个电视剧的导演呢，可能没有考虑过一千两银子到底有多重。在他们这个剧情中，这些大臣们似乎啊，都应该是在武校练过铁砂掌什么的。因为无论怎么换算，一千两银子都不是轻易用两只手捧起来的。那么在此呢，我们也提出建议，今后啊，这个电视剧也好，电影也好，处理这类情节的时候可以换个台词啊，比方说谁谁谁，我赏银一千两给你，你啊赶紧用马车来拉走吧。哎，这就对了。以上所说的赏银在封赏中只是小意思，我们的先人呢很早就明白细水长流的道理，横财来得快去得也快啊，这个真正靠得住的是长期饭票。在明朝，这张长期饭票就是封爵。在那个年代，如果你要不姓朱，要想得到这张长期饭票那是很困难的。老朱家开的食堂是有名额限制的，如非立有大功，是断然不可能到这个食堂里开饭的。那么具体来说呢，封爵这张饭票有三个等级，分别是公爵，这个公爵啊就是吃小灶的，侯爵呢就是吃中灶的，伯爵就是吃大灶的。此外呢还有流和士的区别，所谓流就是说这张饭票只能你自己用，你的儿子就不能用了，富不过三代啊，饿死算你活该。而这事就不同了，你死后你的儿子儿子的儿子还可以到这食堂来吃饭。但凡拿到这张饭票的人都会由皇帝发给铁券。什么叫铁券呢？就证书，以表彰被封者的英勇行为。那么这张铁券也不简单呐，分为普通和特殊两种版本。特殊版本分别颁发于朱元璋时代和朱棣时代，因为在这两个时代要想拿到铁券是要拼老命的。朱元璋时代的铁券呢，上书开国府运四个字，这就代表了你开国功臣的身份。那么朱棣时代的铁券呢，上书奉天靖难四个字，代表你奉上天之意帮助我朱棣篡过权。那么这两个版本极为少见，在此之后的明朝200多年历史中啊，都从未再版。自此之后，所有的铁券统一为文臣铁券上书，守正文臣；那么武将铁券上书，宣立功臣。当然了，如果你要是有幸拿到了前两张铁券，倒也不一定是好事儿啊。特别是第一版开国府运，因为据有关部门统计，拿到这张铁券的人80%以上都会由朱元璋同志额外附送你一张阴曹地府的观光游览券。此外呢，在这个游览券上还有特别说明，单程票实用于全家老小，可反复使用多次，不限人数。朱棣分封了跟随他靖难的功臣，像张玉、朱能等都被封为世袭的公侯。此时所有的将领们呢，都十分高兴，收获的季节到了。 但出人意料的是，有一个人呢，对这个封赏啊，却完全不感兴趣。在他看来，这些人人羡慕的赏赐似乎毫无价值。这人是谁呀？这个人就是道衍。虽然他并没有上阵打过仗，但这个道衍毫无疑问的是，他才是朱棣靖难成功的第一功臣。从策划造反到出谋划策，他都是最主要的负责人之一。可以说，正是他把朱棣扶上了皇位。但当他劳心劳力地做成了这件天下第一大事之后，他却谢绝了所有的赏赐。在永乐二年，也就是1404年，朱棣授官给道衍，任命他为资善大夫、太子少师，那是正二品呐、并且正式恢复了他原先的名字姚广孝。此后，这个姚广孝的行为开始变得怪起来。朱棣让他留头发还俗，他不干，分给他房子，还送给他两个女人做老婆，他不干。这位天下第一谋士每天住在和尚庙里，白天换上制服，也就是官服上朝，晚上回庙里就换上休闲服，就是和尚的衣服。他不但不要官，也不要钱。在回家探亲的时候，他把朱棣赏给他的金银财宝都送给了自己的同族。我们不仅要问他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在我们看来呀、这个姚广孝这样做的原因有两个。其一，他是个聪明人。像他这样的智谋之人，如果过于放肆，这个朱棣是一定容不下他的。功高震主这句话始终被他牢牢地记在心里。其二呢，他与其他人不同，他造反的目的就是造反。相信很多人呢、都曾被问过，你为什么要读书？一般而言，这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建设祖国、为国争光等等等等。而在人们的心中，读书的真正目的大多是为了升官发财，为了满足自己的各种欲望。但事实告诉我们，为了名利去做一件事情，也许可以获得动力和成功，但要成就大的事业，需要的是另一种决心和回答。为了读书而读书。朱棣造反是为了皇位，他手下的大将们造反是为了开国功臣的身份和荣誉地位。道衍造反，就是为了造反。他的目光从来就没有被金钱权位牵制过，他有着更高的目标。道衍是一颗子弹，40年的坎坷经历就是火药，他的权谋手段就是弹头，而朱棣对他而言只是引线。这颗子弹射向谁其实并不重要，能被发射出去就是他所有的愿望。姚广孝，一个被后人称为黑宰相、争论极大的人，一个深入简出、被神秘笼罩的人，他的愿望其实很简单：一展胸中抱负，不负平生所学，足矣。建文帝时期啊，朱棣是藩王，建文帝要削藩，朱棣呢反对削藩，最后造反。现在朱棣是皇帝了，他也要削藩， 那些幸存下来的藩王自然也会反对，但与之前不同的是，他们已经无力造反了。在反对削藩的斗争终于获得胜利后，与他的兄弟们本是同一战线的朱棣突然抽出了宝剑，指向了这些不久之前的战友们。这倒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兄弟情分本来也算不上什么，自古以来父子兄弟相残都是家常便饭，而我们似乎也不能只从人性的冷酷上找原因。他们做出这种行为只是因为受到了不可抗拒的诱惑，这个诱惑就是无上的权力。有权力就可以清除所有自己不喜欢的人，可以得到所有自己想要的东西，可以号令天下，可以任意妄为。自古以来，无数道德先生、谦谦君子都拜倒在他的脚下，无人可以抗拒他的诱惑，兄弟又算得什么？最先被安置的是宁王，他被迫跟随朱棣靖难，为了换得他的全心支持呢，这个朱棣照样也开给他一张空白支票，事成终分天下。当然，朱棣这位从来不兑现支票的银行家呀，此次也没有例外。靖难成功之后，他就把这话呀抛到了脑后。宁王朱权呢，也是个明白人，他知道所谓终分天下的诺言纯属虚构，且从无雷同，终分他的脑袋倒是很有可能的。于是啊，他很务实地向朱棣提出，北方啊，我不想去了，也不想掌握兵权，希望你啊能够把我封到苏州啊，过两天舒服日子。朱棣的回答是不行，那就去钱塘一带吧，啊，那儿也不错呀。还是不行，朱棣再次向他承诺，除了这两个地方，全国呀任你挑。宁王朱权苦笑地说道，还敢再挑吗？你看着办吧。于是朱权被封到了南昌，这是朱棣为他精心挑选的地方。而被强行发配的朱权的心情向来是不会愉快的，一向争强好胜的他居然被人狠狠地鱼肉了一番，他是绝不会心服的。这种情绪就如同一颗毒牙，在他的心中是不断的生长，并传给了他的子孙。报复的机会终究是会到来的。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这评书迷的好伴侣，他是评书机呀、啊！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这回呀、啊。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那是由响当当十二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什么袁阔成、单田芳、田连元、刘兰芳，55部作品，5000多集呀、啊，绝对有收藏价值。多少钱一部啊？说出来叫你吃一惊，1部10元，绝无谎言，共计55部。另外，我告诉您啊，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赠送您一台评书机，记住了啊，每部10元，绝无谎言。这个咨询电话是010-5166-0141，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是010-5166-0142。 快点，快点，快点！ 哎，小孩子不能这样玩大人的手机。 妈妈，老师说让我们找一找周围最好听的声音，我用你手机录的，你听听。 嗯，真好听。 还有呢，你再听。 大娘，您坐我这儿吧。

佛道儒三教在这里汇集，名胜古迹令人称奇。说到嵩山的佛教，自古以来曾有30多位帝王前来封禅揽胜，挥毫咏叹，留下无数的石刻墨迹。上有72山峰，下有72寺院，是人们对嵩山历史的文化描述。确实，嵩山文物古迹遍布全山，其中许多在国内外享有盛名，比如世界闻名的天文科学建筑、中国最古老的天文台古代观星台、我国最早的佛教禅宗寺院名扬天下的少林寺、道教圣地之一素有小故宫之称的中岳庙、嵩山南麓的嵩阳书院、宋代的名儒程颢、程颐、司马光、范仲淹等都曾先后来这里讲学。几格各异，集中我国历代各代建筑风格的我国现存的最大的古塔建筑群少林寺塔林，以及我国最古老的佛塔嵩岳寺塔。嵩山的碑刻多达2000余品，徐浩、王志敬、颜真卿、苏东坡、黄庭坚、米芾、蔡京、赵子昂、董其昌、康熙、乾隆、咸丰、康有为等历代大书法家都在山上留有墨迹，这是其他任何名山所不能与之比拟的。嵩山的森林文化堪称古老而又奇特，置身众多的古树名木，知那遥远的典故，仿佛历史老人就在身旁与你对话。嵩阳书院内，汉帝所赐封名为将军柏，古老又粗大，让人啧啧称奇。远古名士许由亲手所栽的槐树，可谓古树的高祖。中岳庙的汉女凌霄、少林寺的五品秦淮、法王寺的汉代银杏树、出祖庵的唐代六祖手植柏、中岳庙古汉柏群、我国第一个皇家女寺院的菩提树、嵩岳寺的汉代迎宾槐，以及惠善仙境、玉容仙园、芦芽仙印、俊极松涛、邵氏秋风、嵩山红叶等森林景观，被称为嵩山森林文化的皇冠。少林寺的千枝柏、达摩公孙树、为毛抱骨柏、中岳庙的猴柏、鹿柏、象柏、狮子柏、凤尾柏、卧阳柏等均是自然成像，形神各异，妙不可言。嵩山之树举世无双，被中外专家学者誉为稀世珍宝。嵩山的地质历来为世界各国专家学者所推崇，其地质构造以其岩龄古老、类型齐全、构造复杂、形态各异、发育完整、出路良好而闻名中外，被权威地质学家美称为五代同堂天然地质博物馆。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自古嵩山亦称嵩岳，岳的概念源于祭祀。帝舜15年，舜命夏禹在嵩山主峰太室山主持祭祀。从传说中的玉帝时期到夏商周三代，疆域不大，视野有限。嵩山地处王畿，人们心目中的高山大岳就是嵩山。司马迁在《史记·封禅书》中说：“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故嵩山为中岳，而四岳各如七方。嵩高为岳，峻极于天。”登上嵩山峻极峰，就是登峰造极。嵩山属熊耳山东段，熊耳山东西横贯长达数百里， 各依段落而山名不同。熊耳山名源于远古部族的图腾崇拜。熊耳山一带是黄帝部族的聚居地，黄帝部族以熊为图腾，因此国号有熊。下人是黄帝部族后裔，也以熊为图腾。嵩山位于五岳之中，历来称为中岳。五岳是从五行中衍生出来的，五行则是中国古代人本主义的典型之说。嵩山因其为中岳，代表的物质为土，颜色为黄，与四岳所不同。嵩山所象征的是受四方神明保佑的地方。夏商两代在嵩山地区建都770年，东西两州在嵩洛建都790年，总共长达1500多年之久，这里自然是天下的中心了。周朝人崇天，周易就以乾及天为首卦，这样嵩山又成了天的象征。重礼乐的周人从礼制上确定了嵩洛地区为天下之中的地位。如此说来，中州或中原的由来也许就是这个缘故。现在的河南方言里没存有好或者不好，对或者不对，他们的说法是中或不中。中岳庙原名太师祠，始建于秦，此后多次图制，屡有增建，规模越来越大。东汉时，杨成令吕常在庙门外更建一门，名太师阙，唐玄宗扩建殿宇。传说唐朝时，中岳庙占地960亩，约合58万平方米，其气派由此可见一斑。宋太祖赵匡胤和真宗赵恒按宋式皇宫形式重修中岳庙，清乾隆皇帝又仿北京故宫形制对其进行大规模整饰。中岳庙殿宇金碧辉煌，庙院古柏森森，各朝代所立陈碑无不透着王者之气，他们是嵩岳独享配天坐镇至尊地位的见证。嵩山南麓襄城之野，一个野花盛开的地方，有一个栖迷殿。5000年前的一个春天，皇帝带着6位大臣驾车离开都城有熊，到几十里外的祁慈山拜访一位叫大奎的真人。他们在襄城的田野上迷失了方向。这时候，皇帝发现了不远处有一个牧童在放马。经牧童指点，皇帝终于登上祁慈山，见到了大奎真人，得到了治理天下的真言。为纪念这片大地，起名为栖迷殿，也因为大奎真人居住在祁慈山，所以也叫大奎山。嵩山地区是黄帝的都城所在，所以周边地区遗留下众多的黄帝遗迹，其密度是中国其他地区所没有的。山海经中次二经记，从少室山、太室山到大奎山，乃帝之棋台，即皇帝下棋的地方。皇帝商百神及宴饮群神于谷中之山，此山在今洛阳市嵩县东北。少室山其山有木焉，其名曰帝修，即皇帝曾在此树下休息过。山海经中次三经记，洛阳市新安县青药山及帝之密都，即皇帝与诸神秘密相会的地方。巩义市河洛交汇的洛那地区是皇帝修坛绝壁之处。皇帝事迹云，皇帝时大宴三日，帝游洛水之上，受龙图于河，归书于洛，于是得到河图洛书。早期龟甲文字是嵩洛人在上古时代与自然斗争和谋求生存的劳动中，对社会和人生本体所做的朴素总结。传说皇帝的史官仓颉造字，而后中国文物古典世兴，其源出于河图洛书。 它是中国先民心灵思维的最高成就，亦是中华民族原始文明的源泉。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提到嵩山，人们都会提起少林寺。不过在这座不算太出名的中岳嵩山之中，还有很多与少林寺齐名的古代建筑，崇福宫就是其中的一个。崇福宫位于嵩山太史山南麓万岁峰下，是河南省最早的皇家园林建筑，是北宋皇室夏季避暑的离宫。崇福宫原名万岁观，创建于汉武帝元丰元年，公元前110年，西汉武帝刘彻率群臣礼登崇高山，听到山谷中有三呼万岁之声，遂称此山峰为万岁峰，在山顶设建万岁亭，在山下设建万岁观。这是中国喊了2000多年的万岁的源头，也是万岁峰得有此名之本。唐高宗时以天神跪者为太乙，在万岁观内建太乙祠，因祈雨有宴，改万岁观为太乙观，五代间废毁。宋真宗时把观提升为宫，更名曰崇福宫，对宫院大加整修，并由宫廷管理。当时主管崇福宫的官员名儒先后有范仲淹、韩维、司马光、程颢、程颐等百余名人。到仁宗天圣年间，宫内建筑达1000余间。该宫不但是道教活动场所，而且也是名儒著书任学之地，具有较高的历史研究价值。据记载，宋真宗赵恒时大兴土木，命丁未修宫室，每天一宫达3-4万人，运用四方珍奇之物充实殿庭。宫城总计有2610区，所谓崇福之修，离宫殿阁无不奢靡。清人见其住处直径有8尺，方为32尺，宫殿之大可想而知。宋仁宗赵祯于天圣年间，即公元1023至1031年，又在宝祥殿北面为真宗建玉容殿，宫旁建离宫殿阁千营，累朝帝后夏季多来这里避暑。离宫内建有义旗亭、出蒲亭和泛商亭，皆为游乐场所。另据说嵩记载，嵩福宫东至景龙门，西抵天波门，其间殿阁亭台相望，凿池为海，书泉为湖，鹤庄鹿寨，文禽奇兽，孔翠朱鹏，体尾动以数千，佳木名花，类聚区别，怪石岩鹤，宛若天成。从上面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北宋王朝在中岳嵩山所修建的避暑宫殿，规模之大，品位之高，设施之全，布局之巧，做工之精，耗费之巨，珠宫林馆，金碧交映，銮舆所制，草木生辉，乃是历朝历代帝王所望尘莫及的。金兵进入中原后，崇福宫被付之一炬，但南宋皇帝不能遗忘崇福宫，杨时、朱熹等名臣大儒仍继续提举管沟崇福宫。尽管朱熹也许从未到过嵩山，更别提崇福宫了。如今崇福宫中的龙王殿前是泛商亭遗址，当时文人在一方形青石板上刻的九曲十渠，并引来崇福宫北面的太乙泉水入渠，文人骚刻为石渠而作，这酒杯于水上顺渠流动， 众人一边赏景，一边饮酒，一边吟诗作画，古称曲水流觞盛会。元朝建立后，崇福宫演化为纯正的道教场所，建有七真堂等，成为全真教道场。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崇福宫虽不及少林寺那般有名，不过历史上许多重要人物却与之有关，康有为和蒋介石便是其中的两位。康有为与军阀吴佩孚素有交往。1923年10月，吴佩孚为了庆祝自己的50大寿，大肆铺张，康有为欣然提笔为吴佩孚撰写了寿联。这年腊月，康有为从关中赶往嵩山，吴佩孚为尽东道主之意，专门派自己的亲信杨云史陪康有为游览嵩山。游玩嵩山后，康有为先至嵩阳书院，又到崇福宫。在崇福宫，康有为发现院里有一只绿色殿顶脊兽，像是古代遗物，便询问宫里的道士。道士说，这脊兽是汉武帝修万岁观时留下来的。康有为对着脊兽好一番端详，爱不释手。他认定脊兽是汉武帝时的遗物，便生了将这脊兽绝为己有之心。在这里顺便添一段小插曲。1923年8月17日，康有为到西安讲学，在游览卧龙寺时，意外地发现这里存有一部《弃沙藏》。这部经卷是南宋时期江苏弃沙镇延寿院的僧人历时91年才刊印完成的，共有6362卷。在全国范围内，卧龙寺保存的《弃沙藏》是最完整的一部。康有为看了，顿时就爱不释手。他提出要以自己的《哈同花园藏经》作为交换条件，将《弃沙藏》带走。寺院中的住持见寺中法物就这样被人带走，心里很是不安，便将此事告知佛教界有关人士。众人对康有为的行为十分不满，便派人索要，康有为却拒而不还。后来有人便将此事诉诸法院，法院向康有为发出传票，要康有为归还弃沙藏。迫于各方面的压力，最后康有为不得不交出弃沙藏。有了这件令人不愉快的事儿，康有为却并未接受教训，这次来嵩山竟又看上了那件脊兽。很快康有为要离开嵩山了，他对那只绿色脊兽耿耿于怀，便派人去崇福宫把那绿色脊兽抬来，小心地放于车内，然后才心满意足地上路了。康有为走后不久，现实校长申格岑听说了此事，心中便愤愤不平，认为康有为偷走了嵩山宝物，实在是徒有圣人之名。他立即召集学生100余人，发表了义正辞严的讲话。学生们听了校长的讲话，一个个也义愤填膺。他们一起跑步追赶康有为，一直追到五里铺才将绿色脊兽追回。如今的嵩山以河南登封天地之中古建筑群，已入选世界地质公园与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以天地之中理念为核心动力而形成了中国优秀文化遗产，这些对于嵩山来说具有更加深远的意义。 一出嵩山啊，晨钟惊飞鸟啊，林间小溪水潺潺。 声声山木露影凝声声露沉沉风笔落花尘空山星余回了几行路人万种名言声声青苔路又画了几道星痕谁的脚成双隔年一等这一阵就像仔细问寂寥脚印情最真此间滋味与谁人将往事一杯敬身你曾素手把香 如愿纪念空山了